经的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光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那个街忙起来就分不开，抱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花香去冲浪，让太阳晒，热带雨匆匆又过来。只要看着你就很放心，放了一拍二十颗星。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慢慢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离。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 melody。慢慢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像我的爱，心海闪亮着金色的翅膀，今晚围绕在幸福的等待。 这样说话有些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停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拥有我那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 甚至当时一直狂飙的汗，还是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爱是上帝的烛光晚餐，钱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也就是在慢慢的转。红尘真正让你完全躺在我的臂弯，爱情变得可怜，一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情诗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到底会是情人或是朋友？什么时候我们才跨断过往？还真是感动，你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为你爱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 的时候你会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当我想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神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苦干几个钟头也不喜酒，问候总是带着几天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是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有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我却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的睡，如果前世有罪，前世不可畏，前世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 你是相爱的人，全都能够在那望眼看向你一个我，还前世感动你我寂寞的右手，走向了永远，用为你带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 如果是你真的安排了我生日相爱，我可能有一天我彼此互换戒怀，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你真正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说我真的知道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年华脸上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你肩膀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使你也让他感到气氛毫无缺陷，未来那个时候你双手紧交给我牵，我愿意为了你多上所有一切，前世欠的爱今世加倍还，今晚愿意为你带上这 些 情 话，你是我的爱，心海甚至金色的星光， 叫做脆弱，那 是很大的我，喜欢的唯一有记忆的是一个两个三个才是很多很多，喜欢的唯一有记忆的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三注单式票，满五十元赠送十四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二十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灯火阑珊，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六月二十三至七月十五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情绪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预计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灯光一放，你慌，你慌，还怪你呆，就听怪眼睛长大，迫不及待，爱是轮胎，掉过来，因为你眼睛满载。 淘汰赛接力赛，打不败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留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告白，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真心发呆继续发呆，心动要慢慢的澎湃，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星时光穿过， Vino Vino 最炫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Vino Vino 当然有的早穿过， Vino Vino 等看结果， Oh yes oh no 恋人们的角落，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6月18号上海电影节上，冯小刚参加了几次活动，一个回合呢就怒喷中国电影多个方面，每一条拿出来看都非常精彩的，哎呀，真的是记者们的福音啊。比如他喷的第一条，这些小孩太娘，市场怎么会追求特娘的男孩呢？男孩应该有阳光，有爷们劲儿。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的还能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范冰冰是我不是潘金莲的主演，拿下了多个奖项，冯小刚也是非常维护她，但冰冰的是中国娱乐圈修图的鼻祖了。摄影师陈曼当初打造她的时候呢，真是修图修到妈都不认识，最大程度的凸显了冰冰的美艳。看来冯小刚对修图明星也不反感呐、 啊。夜来了，我怕黑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Baby， 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在乎。Promise me,

我真实的眼光，只是不会说谎，其实无法藏。见你走在街上，黑夜也有阳光，感觉不得了。放弃已久的伤，带着笑的脸庞，带进我心房。 我无法衡量，我有多么想停在你身旁，到底有多长，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讲。我要给你的爱，一次给不完。 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 心上

拿来当枕头睡咯。 说中国电影是不是真的很烂呢？是的。是不是很多莫名其妙的5亿加10亿加的电影呢？是的。冯小刚真敢说哈，不怕得罪人。可惜不要忘了，他曾经公开说过相反的话。2010年拍完《唐山大地震》之后呢，他炮轰金马奖，没有给这个许霖三的影后说自己是按照市场规则做电影，电影的好坏是没有标准的，完全可以各执一词。 我总是在意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靠着轻声的回声取暖。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那些曾经美好的在手中，就让它去吧，该去的地方。可知道题总是不爱太长，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被爱伤的难不能一爱不长，我把深情留在脸庞，我只想看着你，我有一

说到中国电影唯一可以被量化的标准的就是票房，票房好等于观众认可。请问电影不是商业吗？哪家电影院不买票就可以随便看呢？拍电影盈利的目的有什么不对？哪一家的电影院敢说它是以赔钱为目的？谁能告诉所有的人有相同的艺术标准？谁又能够有权利说自己的好恶是唯一的标准呢？ 下着雨的街，飘下细碎，想起有些梦无法实现，对你的想念沾满心田，我下醉。一世浮人吃喝拉撒，说味道很像爱的感觉，心如清八幡，爱已麻醉，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想听你爱听的古典乐，每次的旋律让你好美，心已经打翻，爱已麻醉，我想醉，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Oh no， 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Everybody!

现，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 交织少时并配山间万物，若尘埃野马。少年时无处山门，山中便身处在白雪时。